二来为他押金啊，三者为咱们这场黄金生意落下帷幕，做次小小的告别啊！来来来来，干杯干杯干杯！ 啊，来干干干干！哎，谢谢黄老的款待啊！我父母能有今日，全靠黄老的提携。 哎，哪里哪里哪里！不过呢，傅老板这次在上海的一场虚惊啊，倒是给我们发了一个信号。 嘿，黄老，您有何见教啊？ 哎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呀，要见好就收，而收啊，要收得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呀。 黄老的言下之意是， 如果上海方面不肯善罢甘休的话，那我们就得提前做些准备了。 这里可不是上海。 哎，黄老言之有理，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呐。啊， 据傅老板介绍，上海方面出场的只是一个刑警队长，一个科级干部。 是呀是呀，他们准是瞎子过河瞎摸摸的。 哎，大陆的形势是变幻莫测的，有时候一个小人物也会呼风唤雨的，所以诸位要是再有动静啊，相互得有个照应，这事儿全仗诸位顶住了啊。 是 啊 是 啊，拜托拜托。 哎，这次父兄出事不就是一次小小的操练吗？ 不错，这次傅老板在上海所表现出的大将风度不就是我们的表率吗？ 对对对，哪里哪里哪里。我父母啊是背靠南山面朝东海，全托了你们的福啊。 哪里哪里。哎，诸位，我提议为傅老板的脱险我们敬他一杯，啊！来，好，傅老板，来， 不敢不敢，干干干。 喂，哪位啊？ 哦，杨老啊，他就在边上。老傅，你的电话。 喂，杨老是吧？我是傅青。 小傅吗？回来了。 啊，是啊，托杨老的福。 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跟黄林打个招呼，今晚我就不过来了。 啊，好好，哎，杨老，日后我和金娜会登门致谢的。 小傅啊，今后生意还是要做的，要越做越大嘛。 嗯嗯， 但是别再去玩那些个擦边球了。 啊，好，让您老又多费心了，我真过意不去啊。 好了，你们好好吃吧。 哎哎，好，那改日再见了。 杨老怎么说呀？ 啊，他不便过来了，但是我们在这儿的生意还要照做不误。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，日后啊，不管咱们这几位在生意上还有没有交往啊，可是情分总是在的呀。 对 啊， 对对对，就是。 哎，我父母走南闯北几十年了，这次也是在节骨眼上见了诸位的真情，今后只要还用得着我父母，我必定以恩相报。 哎，好， 来，干，干， 干， 干， 黄老，你慢慢喝，别喝多了。 不不不不，今儿这酒啊，我是非干不可的。 好，来 干 干 干 干 干干干。 酒席散后，许文、邓和、陈倩各自驾驶着自己的高级轿车回去了。黄林则邀请父亲和他一起回家，说他们还有要事密谈。黄林的奔驰飞快地驶向他那幢绿水环绕、花木繁茂的港式别墅。当父亲透过车窗玻璃瞧见那两扇沉沉的铁门缓缓起开时，当他又听到那两条狼狗发出的阵阵吼叫时，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他第一次拜访黄林时的窘迫景象。那时候他负了一身的债，真有点山穷水尽英雄末路的悲凉。